松少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Beautiful Sunday》啊！喺开展一个新嘅星期、一个新嘅一天嘅时候咧，希望咧28度嘅气温加上相对湿度86%，一个都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啦，暂时唔算太热啦吓，咁啊可以咧为你带嚟一个好嘅心情嘅。不过咧都要预计下，如果咧今天咧周日都有活动嘅你咧，就要留意一下今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本周中后期是有几阵骤雨的。我提一提你，虽然现在都还是二字头的温度，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就现正生效了，所以预备了今日应该都是阳光普照舒服的一日。首先揀嚟呢一首作品咧，系嚟自 Bobo 嘅点唱。有好多个情感咧，可能好难用言语讲出嚟。听歌啊，可能歌词、歌曲当中发挥到咧。 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变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多开世多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暖放。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跟你乱闯，离远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援手，

得了，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风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总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 7 2 3 8 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啲点唱，例如系生日点唱啊，或者系你啲快乐生活咧，想同我哋一齐分享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今朝早有 Barbie 林慧喺呢度同你一齐倾下。 一连两首作品来自哥哥张国荣的《追》和刚刚这首《邮差》，他是王菲。 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怀疑我？一个不小心眼神的交错，被当作乱放电的诱惑。我双鱼，为什么天蝎要恨我？难道都是我的错？我该生气还难过，一杯杯当作证据的红酒，换来的咒骂喋喋不休。妈的，还不够吗？我要飞走。 听过来自杨乃文的证据，我将时间带到来即将接近朝早的六点半钟了。再跟大家讲一次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天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而最高的气温是约33度的。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本周中后期是有几阵骤雨的。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6%，再加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如果今天咧都有一啲活动谂住外出嘅话咧，就可以睇天气做人啦，因为有啲地区有骤雨啫，咁啊记住带翻雨伞同埋雨具嘅话咧，咁就冇问题，可以照好好咁样享受你嘅假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律师会理事会选举其中一名候选人罗章男发声明指，考虑到自己同家人的安全，宣布退选。律师会会长彭允熙书面回复查询时话，接获一名候选人通知，指佢收到恐吓。律师会认真看待指控，已经建议有关候选人向警方报案，律师会亦已向警方报案。彭允熙说，由于律师会的章程细则没有推选机制，候选人有意退选不影响选举程序，周年大会将会按照章程在星期二举行，候选人当选之后可以选择辞职。根据章程，理事会有权透过增补理事在下届周年大会前填补辞职空缺。美国国防部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安全问题进行简报。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现正加紧撤离行动，形容正是同时间和空间作赛，希望能够尽快和以安全方式离开。美国向身处阿富汗的国民发出警示，指出喀布尔机场闸外有潜在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除非收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否则应该避免前往机场。柯比拒絕形容在喀布爾所面對的具體威脅，但表示安全情況正不斷變化。國防部表示，過去一星期已經撤離17,000人，當中2,500人是美國公民，目前未知道確實仍然有多少美國公民留在喀布爾和阿富汗。法國全國連續第六個週末發起反對推行健康通行證的示威，内政部估计全国有大约175,000人游行，较上星期大约210,000人为少。马赛、蒙彼利埃、斯特拉斯堡、波尔多和图鲁兹都有民众示威。首都巴黎有14,000人参加游行，示威民众手持旗帜游行，批评马克龙政府的健康通行证，最终是要强制所有民众，包括为未满12岁的民众接种疫苗，剥夺民众自由。亦有示威民众政府将会强制未满12岁的学童都要接种疫苗。在大西洋的热带气旋亨利正面吹袭美国东岸，国家飓风中心警告，亨利将会带来狂风和暴雨，甚至出现可致命的风暴潮和洪水。亨利之前掠过北卡罗来纳州以东的海域，风速达到时速120公里，并且继续向北移动，预计在当地星期日吹袭长岛、纽约和新英格兰，影响多达4,200万人。纽约州州长白思豪呼吁民众要做好防风措施，留意天气预报。有民众去到超市抢购日用品，又暂排满轮候入油的汽车。根据预测，亨利有可能以接近飓风的强度在新英格兰地区南部登陆，将会成为30年来首个直接登陆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身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失意，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如果要说道别，旋律作告别，乐与怒又再见并肩。唱着这首歌，一生再不间断。凭着爱，在某天将会再。 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啲点唱，又或者有啲说话咧，想亲口透过大电波讲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咧而家准备就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吓，1872388。咁如果真系有点唱可以亲口讲嘅话咧，真系把握呢个机会啊，千载难逢嘅，可能可以咧帮你再喺呢一啲美好回忆上面咧，再缔造多啲更加美好嘅回忆都唔定噶。好啦，我哋听一听电话先啦，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Amy 早晨， 早晨， 嗯，点问你最近几好嘛？ 托奶啦，打咗两针都 OK。 哦，系咯系咯，有冇话觉得有啲咩即系发烧啊，或者点样噶嘛？ 冇啊，因为由打第一针跟住打第二针都冇。 嗯，咁你应该系好强壮嗰啲人系咪啊？嗯。你好强壮咯，因为就算你话打流感针，都好多人都会发烈烧啊，或者有啲嘅反应咁样噶嘛。 因为我哋做院舍咧，就要想唔打都唔得，因为要七日做检测，由14咁就变咗，逼住要我要打。 系啊系，都系一个保障嚟嘅，但系 系啊系啊，大家保障下自己咯。 系咯系咯，咁你今朝打电话嚟系想分享乜嘢咧？ 因为27号我生日。 27号我 生日， 咁我要预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祝你今年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系啊， 顺心好紧要啊，真系，嗯。 9月3号咧就我个仔我个女9月3号阿 Sam 生日， 系， 咁9月9号咧我仔阿 Kiss 生日， 嗯，大家都系聚集喺8月尾9月头呢啲生日时分， 系啊，所以我不如一次过打电话就变咗有三个人生日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呢一个回忆就变咗又一次过有三个生日祝福啦。 系， 嗯，好啊好啊， 我啲懒人嚟 嘅，唔系噶，有时冇所谓噶，你悭咗啲时间去做一样嘢，咁又有同等嘅开心或者三倍嘅开心添啦，甚至乎咁都唔算系懒嘅，你精明啫， 懒人嘅啫嘢， 系嘛？咁你而家点啊？你而家都仲即系正常有翻工去做院舍个工作系咪啊？ 啊有噶，朝头早做义工，我晏昼就去翻院舍咯。 嗯，咁我八卦一下先，因为我之前都听讲疫情其实对于院舍个影响都好大噶嘛，即系可能啲老人家未必出到去见面啊，或者系啲人未必嚟探访。 唔俾探咯，就算而家我哋院舍咧就如果探咧就有另啲可能我哋个空间大啲啊。 嗯， 咁咧俾另外一个楼层咧就我嚟专课俾啲探访嗰啲人一个人上嚟啫。 吓， 跟住嗰个人走咗，安排咗时间就另外一个人再同佢点屋企，咁啊系嘅。如果嗰段时间好耐冇见自己屋企人，都系 担心同埋挂住咯。 系啊，系啊，啱啱。即系我哋都永远都系一个感觉咧，就系就算打到电话都好啦，都唔及见到面嗰种触感 啊。真见下系。一個感覺是不同的，我覺得 是咯。我自己就屋企人因為啲長者輩份咧，都即係走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就真係冇乜呢一個機會。但我以前都有試過去一啲院舍探望，我都覺得咧真係嗰種感覺好唔同，即係每一次見到面咧特別開心，好似久別重逢咁啦。每一次 我去院舍探佢哋，同埋有時即我去嗰啲就比較精力好啲嘅探訪嗰啲咧，咁買啲禮物俾佢，啲攞份禮物俾佢，或者有時同佢哋剪下頭髮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哋好開心，哎呀又見到你哋啦，咁啊哇好似好似老朋友見好啦， 真係啊真係啊，我嗰陣時都係咁樣嘅，即係陪佢哋做下嘢傾下偈啊，聽佢哋講故仔就已經好開心 啦， 所以有時係嘅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同相處都係，如果大家都好有心好記掛住大家咧，見一面咧就的而且確係好唔一樣。系啊，咁都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走啦。 系啊，我头先想希望疫情快啲走，真系好耐冇见到老朋友，同埋我阿仔喺上海又好似冇翻嚟年纪啦。 同埋你都辛苦嘅，真系我觉得，即系譬如你哋嗰个行业咧，更加要多咗啲照顾佢哋嘅情绪啊，或者睇得佢哋多咗。嗯，系啦，大家都努力啦，咁。 嗯，大家努力。 好啦，多谢你 ，Amy， 拜拜。 拜拜。 咁希望咧，真系嘅，今个月所有嘅寿星咧，无论系过咗生日定还是即将要嚟。紧系人哋嘅生日咧，都希望你哋咧个个都顺心顺意，最紧要咧都系健健康康。希望我哋快啲打胜呢一场疫情嘅仗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袁太，早晨， 早晨， 早晨啊，系啦，点啊？点解要打电话嚟点仗啊？ 冇啊，今日系我仔生日，生日系啦， 咁所以就把握呢个机会啦。 系啦， 你话母亲几伟大呢？嗱，生佢、陀佢嘅时候又伟大啦，照顾佢、养大佢、教育佢嘅时候又伟大啦。而家一早起身打电话嚟点唱又系好伟大，系嘛？ 唔系，大家都咁伟大噶啦，做父母系咪？ 都系， 觉得为自己仔女好噶啦。 系啊。咁有冇突然之间有时咧，即系喺呢啲生日嗰啲时间咧，谂翻起咁多年以嚟咧，睇住佢大啊，每一个生日嘅转变啊，咁样啊？ 全部记得晒就唔好嘅，咁部分都会回忆翻嘅。 时时都谂起咯，我会。 系啊。 咁今日会唔会见个面啊？ 会一齐去旅行啦。 啊，系啊，咁好啊，本地游噶嘛。 加我旅行。 嗯。 记得夜晚就去食食海鲜餐咯。 都是一个很好的假日享受来的，祝你们今天玩得开开心心啦。 好啊，咁同埋我想点唱埋俾我即将生日的侄仔。 叫咩名字啊？ 是啦，同埋再迟啲生日的哥哥。都祝佢哋大家生活愉快、平安快乐。 最紧要 香港个市民都开心心，每日开心心过一日。 好啊，我想个个都听到晒㗎喇，咁听到就收到㗎喇，咁然后就自己懂得做㗎喇。 可以点唱啊？ 可以啊，请讲啊。 我想点唱明天会更好俾全香港全世界人听。 哦，好啊，我阵间帮你搵一搵啦，多谢晒你电话。好啦，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喇。早晨。刘小姐，早晨。系啊，刘小姐， 啊，我系Candy 啊 ，Candy 姓刘噶，咁我就喺澳洲坎培拉大马翻嚟，咁我特别咧想喺呢个早日咧就即系怀缅我妈妈啦，妈妈上个礼拜日咧就主怀安息，而家已经喺天家同我爸爸同聚团聚啦。 咁所以就 妈妈咧。而家已經係冇受苦咯，咁我哋即係好欣喜啊！天父咧，去即係呢個美意啦，接我媽媽翻天家，佢個名叫何仙兒，咁已經係81歲噶啦。 希望佢真係喺天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啦，睇住你哋啦，同埋 係啊係啊，一定啊！媽媽媽媽，即係過去呢幾年咧患病嘅期間，神嗰個供應咧，真係多過我哋所求。所以我哋都好感恩咯，妈妈已经系翻天家啦，同埋佢即系好安详，好安详，好似一个 B B 仔瞓咗觉咁样喺伊丽莎白医院上个礼拜， 咁我喺呢度咧，就即係透過電器大波咧，就好感激媽媽養育之恩對我教導。咁我就成日記住媽媽即係對我教訓。咁佢就教導我，佢話我哋有一雙手咧，我哋係唔會挨餓嘅。咁我好記住媽媽。咁我喺呢度咧，希望咧為我媽媽點歌啊！佢好鍾意陳百強、草蜢同埋梅艷芳㗎。咁任何一首歌咧，我媽媽都會好開心聽到㗎。 好啊，我陣間幫你揾啦，好冇？ 好啊， 好啦， 多 謝曬你 ，Candy， 多謝你。 希望你哋个个都继续愉快美满嘅生活啦。咁然后佢哋大家咧就会好安慰嘅啦。睇到嘅时候， 系啊，一定啊，一定啊，多谢你啊嘅安慰啊。 唔好客气，多谢晒大家共勉之啦。拜拜。有时系嘅，即系人咧，每一个必经嘅阶段都系一个生命嘅循环。咁但系我觉得永远记住嘅就系你同佢一齐美好嘅一啲日子咧，就会令到你每一次想起他的时候那一种的动力都是正面的。还有每一次记起他的时候那种回忆，还有好像刚才 Candy 说的，很记得妈妈留下来带给他的一些都是一些正确的信念，一些很正向的观念，这样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收获了。好，我们听一听下一个电话了。早晨。 喂，早晨， 黄太早晨， 系早晨，戴丽早晨， 系啊，点啊你？ 我第一次打就即刻接通，好开心。 咁好啊？ 系啊，我听就听咗好耐啊，但系系第一次打，咁啱啱今日系我仔嘅旧历生日，咁我就希望祝福我仔身体健康，一家大细事事顺利。 系。咁啊，希望你都系啦，你系一家大细其中一个部分嚟噶嘛，你系大嗰个部分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都希望你顺顺利利啦。 系啊，好开心啊！三十几年前嘅今日，生佢。咁而家佢又组织咗自己一个家庭，有仔有女，我好开心。 系咪都仲系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画面咧？ 系啊，系啊。 即系面干水湿臭大佢嗰个画面，应该每一刻都仲系好印象深刻噶，系咪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我。跟住呢9月2号就係佢嘅生日生日 ,9 月4号就係我个女婿生日。 哇，你咁好福气嘅，有女婿又有仔又有咁多人锡你嘅。 人生就係咁㗎啦，咁啊10月就我个仔我个女同我新抱同一日生日。咁啊10月8号就我个新抱同我个女生日，10月18号就我细嗰个妹生日。 好多寿星喎，呢两个月真係即係8月到10月。 所有嘅亲戚全部都係呢两三个月生日啊，好开心。 咁得意啊，喂，好有缘喎，如果真係呢即係第时疫情击退咗之后呢，可以食返啲生日饭啊，或者可以有大聚会嘅时候呢，你真係可以时时都好喜庆㗎喎呢两个月。不过即系暂时都系大家保重身体啦，同埋真系要注意自己嘅各样嘢嘅措施啦。咁希望可以咧挨到个疫情咧快啲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开开心心又可以去开心一下咯，即系约埋朋友聚下旧咁样。 系啊，最紧要就系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啱 一日平安吓，后生嘅工作顺利。 系，你哋啊个个都健健康康， 快高长大啦。 哇，好好、啊、喎！我觉得听你讲完啲祝福之后咧，即系好似仿佛已经得到咗呢啲嘢咁样。 多谢大家， 多谢晒你啊！ 最紧要就是全部人都身体健康，一平安。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我都祝你哋个个咧一家大细都开开心心啦，同埋真系嘅，最紧要咧就系想嗰样咧就得嗰样，咁你啲祝福就全部得到晒噶啦。 系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 好 啦，拜拜。好啦，我哋要把握时间啦，呢个应该系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我是 Helen 啊。 Helen， 你好啊 ，Helen。 系。 点啊？今朝早打电话嚟系因为咩咧？ 我下个星期二我生日。 系啊，哇，系。咁你有冇期待嘅感觉呢？ 有噶。 系嘛？因为有啲人咧就已经觉得，哎呀，好似生日都系年年都系咁上下啦，就冇乜嗰种期待啊，或者系即系会谂紧啊，到底我嗰日做啲乜嘢咧？会唔会去安排啲节目俾自己咧？咁但系你都仲有期待嘅， 有噶，有期待噶。 咁 因为已经有好朋友约咗我食饭。 哇，咁好啊！咁你啲朋友真系好老友同埋好有心、啊。 是啊，咁另外我仔已经安排咗，我已经去咗同佢去咗 vacation 啦。 哇，咁好啊！哇，你话你几幸福啊，真系。你谂得出嗰啲可以而家疫情当中做嗰啲即系小型聚会啊，vacation 啊嗰啲嘢，全部你都已经享受咗啦。 系啊，所以好开心，同埋顺便打嚟咧，想祝我仔工作顺利啦，事事如意啦。因为见佢做嘢咧呢排咧好辛苦啊，成日 O T 啊，翻嚟又攞埋翻嚟做添。 嗯，证明佢好中意自己份工，同埋好投入咯。 啊，不过系、哦、你又讲得啱， 系咪啊？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应该唔系咁讲噶啦，你就唔系觉得佢好多嘢做，攞埋翻嚟，你就应该系话，哎呀，佢好似好愁啊，好多嘢烦，好多嘢担心。咁你又冇提过呢啲字眼，我就估啦，啊，咁你应该系见到佢好投入，投入到咧，可能拎晒翻嚟做啊，你叫佢，哎呀，食啲嘢先啦，或者叫佢唞下先啦，得，做埋先啦，做埋先啦，呢啲咧就系投入嘅表现嚟嘅，系咪咧？ 系、哦，你又讲得啱，系啊。佢话佢又中意喎， 咁系啊，好难得噶。而家其实讲真啦，香港地份份工都一定系好大压力，或者系个节奏好快。因为本身我哋呢个城市嘅节奏就系好快，但系咧，如果你能够见到佢咧，系发挥到自己中意嘅嘢啦，自己嘅所长啦，同埋咧系自己好有兴趣去做嗰件事嘅话咧，其实咧就真系替佢高兴嘅。就算你见到佢可能哇好攰，或者个时间好长，工作咁耐，咁但系咧，我谂即系作为身边嘅家人咧。多啲俾啲加油佢啦，多啲俾啲鼓励佢啦，咁其实佢就可以咧更加咧放心咁样去做自己嘅工作咯。 好，知道。 系啊，咁我哋一齐加油啦。 好， 多谢你电话，拜拜。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悠长。 Oh

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早晨时间来到7:10，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咁呢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走。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系啦，嗱，我记得咧，我哋而家咧即系讲咗咁多次呢一个 Selamat pagi 啦。咁啊，如果有听开嘅朋友咧，就知道呢一个系打招呼嘅一个印尼语嘅方式啦。咁调翻转啦，我想话咧，我最近咧真系见到有啲新嚟。我想不是很多年的格格，原来有时都会对于香港的一些习俗、文化或者词汇他们很陌生的。嗱，我自己咧，因为本身对我嘅格格咧都好了解啦，我就知道佢都有少少怕嗰啲不可思议啊，或者系解释唔到嘅现象啦。咁所以咧，即系踏入咗农历七月咧，我尽量避免提及有呢一个月份或者发生啲咩事嘅。 哦， 系啦，因为我哋都系叫做一个传统文化啦，华人嘅传统文化，即系七月系一个叫七月节咁样啦吓。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格格咧就自己有一个意识嘅，就我唔知佢因为朋友同佢讲啊，定还是。是怎样呢？因为最近可能在街呢都很多时见到人会在街有些特别的活动啦，即譬如可能有些的即今年都会有的，譬如可能之前有一些的戏棚会搭了啦，或者有一些的很大型的一些大球场那里有些聚会啊，有些不同的仪式去做啦等等。他们呢有时都真的留意得到，就回来问啦，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咁我就諗来諗去，我应该点样解释俾佢听呢一个嘅叫做习俗啊、文化定係我唔可以话叫做节日嘅，但係即係点样解释俾佢听有呢一个叫做七月嘅事情呢？咁格先生你自己有冇怀疑过或者有冇好奇过对于呢一样嘢呢？ 我就係见到出面都学你话就係有啲嘢係通常係冇人做嘅，突然间就有啲人会做啦，几日啦已经。咁我自己对呢个节日就应该嘅印尼嘅时候就冇乜特别留意嘅。嚟呢度嘅时候我又冇话特别话驚定乜，有唔諗佢囉。 係。 但系亦都冇人同我讲系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乜嘢。 嗯，嗱就系因为咧，我估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到底话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乜嘢啦。咁以至到咧，我嗰日见到一个现象咧，我系觉得嗱，我又唔可以话觉得有趣，但系的而且确呢一个画面咧，我觉得系令到我觉得啊，其实印尼人可能真系未必了解呢一个节日咧，或者呢一个月份咧，啲人会做啲乜嘢嘅传统。因为点咁讲咧，你可能咧有时留意到咧，周街譬如啲路边啊，甚至乎喺一啲屋苑嘅，其实唔知点解咧，好多时都系喺路边嘅。咁咧就有啲人会有一啲嘅即系拜祭或者系烧衣纸嘅一啲活动啦。咁话说咧，我有一日咧就行咗去某一个屋。村嘅區域啦，咁屋村附近咧咁啱線咧又有一啲嘅診所啊、醫院啊喺附近嘅，即係佢咁啱線嗰個地理位置係有齊呢幾樣嘢啦，咁又有一條大馬路喺旁邊嘅，咁我發覺咧呢一個月份咧係我都唔知點解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冥強嘅桶啊，同埋有一啲嘅位置咧係特別多人聚集埋一齊咧，就係、會燒嗰啲衣紙啦咁。咁於是乎咧就阿格格咧行過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嚇咗一嚇啊！因为佢就第一个意识就系谂紧，哎呀，呢度系咪之前发生过乜嘢事？点解突然之间有咁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嘅元宝蜡烛啊，或者衣纸喺度嘅咁？佢第一个意识咧就系以为，因为佢话佢自己睇电视嘅时候咧，有时见到啲意外发生咗咧，会有啲人喺度路祭啊，或者系即系祭祀咁样嘅。佢就见到呢一个现象，即系见到有啲人喺路边嗰度咧就烧一啲嘢啦咁。佢就个第一个意识就系谂紧啊，呢度最近系咪有啲咩事情咧？咁佢就吓一吓啦咁。咁于是我就谂紧啊，可能好多人都未必了解呢个习俗系做啲乜嘢咧，或者点解啲人会喺度做呢一啲咁样嘅活动咧？咁， 但系格格唔会觉得系因为系啲 Chinese 嘅传统咧都会拜祭嘅咧，所以变做系都冇乜嘢咩？ 因为可能佢真系个意识上咧，第一样嘢佢觉得近住医院啊，第二样嘢就佢觉得喺马路边，通常佢见到譬如有啲交通意外之后咧 ，immediately 啲人咪会去拜啊或者成嘅，佢第一样嘢就联想到呢一样嘢咯。系啊，所以有时都真系一个误会，或者对于一个文化嘅未必好了解啊，等等咧，都会造成咗呢一啲咧，佢自己吓咗一跳咁样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时雇主都可以适当咁样解释下呢一个传统嘅文化，或者啊呢一个农历七月嘅时候咧，到底我哋会做啲乜嘢仪式咧，同埋有啲咩习俗咧？点喺街上面见到呢啲嘅情况咧？咁啊，以至到佢如果真系遇到嘅时候咧，就唔使吓一跳咯。 Ku rasa ku sedang jatuh cinta Karena rasanya ini berbeda Oh apakah ini memang cinta Selalu berbeda saat menatapnya Mengapa aku begini Hilang berani dekat denganmu Ingin ku memilikimu Tapi aku tak tahu Bagaimana caranya Tolong katakan pada dirinya 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dalam doa Sampai aku mampu ucap maukah dengan Aku sedang jatuh cinta Karena rasanya ini berbeda Oh apakah ini memang cinta Selalu berbeda saat menatapnya Di sini aku Menanti waktu yang tepat hingga akhirnya ku mampu katakan padamu oh, tolong katakan pada dirinya 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pada dirinya 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dalam doa mungkinkah dia tahu cinta yang ku mau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当然啦，除咗话教格格一啲嘅唔同习俗之外咧，上次我哋都讲到啦，如果印尼姐姐嚟到香港咧，第一样嘢首要条件就系要沟通嘅能力够啦。就算嗰个语言可能唔系好标准或者唔系好地道嘅，好多说话识得讲、识得听咧，起码我觉得可以试下指手画脚或者用一啲方法去表达嘅。 或者系啲格格有嗰本手册咧，你觉得格格会唔会拎出嚟咧？ 一定会，我觉得。 成日揭石揭石問而家你 嗱，好坦白講，如果咧而家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書籍噶嘛，譬如咧嗱，以前咧可能講緊十幾年前咧學一個語言咧，真係要買一本正統嘅教科書嘅，即係譬如話由溝通技巧啊、自我介紹啊呢啲咁樣嘅用語開始學起啦。但係而家咧，其實基本上咧，你行書店都見到任何你諗得出嘅一啲熱門語言咧，或者啲熱門旅行地點嘅語言咧。都会有一啲细细本嘅手册噶嘛，你有冇留意啊？即系广东话同埋嗰个语言嘅翻译。咁你去到咧，譬如我当你去旅行咁计啦，咁可能有20个场景嘅。我当你由生活上去到嗌嘢食，去到买嘢，去到讲价，去到住宿咁样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对话咧，系大家可能好大机会会用得到嘅。咁其实你基本上你读一读嗰一版咧，咁基本上嗰个人已经知道哦，你嘅语言原来翻译咗我个语言嘅文字版本咧系咁嘅意思嘅，咁都可以叫做沟通到咯。呢一个叫做基本啦。如果系真系有本咁样嘅沟通手册，我觉得应该都系咁上下咯。 同埋而家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好多啲格格咧，如果系喺香港做嘢做得耐咧，佢哋会自己咧整个 album 喺佢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譬如话呢个 album 系香港煲汤材料，佢就会成煲汤 B E O D H O N 煲汤 煲汤。 咁咧佢就从逐样逐样嘢咧，佢会影咗，譬如话系物组，咁咧佢影咗个物组嗰个形啦，然后嗰度写物组同埋印尼文系乜嘢。咁全部啲材料啦，喺屋企佢知道嘅咧，佢全部都摆晒嗰个 album 嗰度。所以话啲朋友如果真系要攞翻呢啲资料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啦。如果唔系咧，如果你冇 concept 物组系乜嘢嘅话咧，你同红组啊，同埋蓝组啊，有咩唔同咧？佢影晒全部，哇，翻晒俾你听。我觉得咦，都几俾心机做呢啲嘢。 嗱，不过当然啦，我都唔否定咧，有啲食材或者有啲有少少药用嘅药材啦，都真系会好似药。样或者好难分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乜嘢组乜嘢组，或者譬如咩杏仁咧，嗰阵时系最难分噶嘛，对于一啲价格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就算影晒相咧，都未必百分百确保到就可以教到佢哋识嘅。但我都想问阿格先生啦，有冇啲嘅食材啊，或者系香港一啲料理里边咧，系印尼人真系从来都冇见过嘅咧？ 頭先嗰個就好例子噶啦， 已經係臘物組啊，煲湯嗰啲啊， 因為唔會用咁多呢啲噶嘛，同埋如果當係印尼嗰度煲湯係要用紅蘿蔔啊，要用翻啲薯仔，香港都有嘅，但係你唔會突然間擺隻蘋果喎，蘋果係唔係嚟煲湯嘅， 即係蘋果燉雪梨啫，大家覺得好古怪，點會燉三果咧咁？ 佢會覺得奇怪啦，又要加嗱，如果當係印尼係有啲紅蘿蔔啊，同埋啲。青萝卜我哋都未见过噶，咁当红萝卜就唔会有青萝卜噶啦。红萝卜加埋薯仔啊，同埋啲肉啊，煲啲汤咧就系咁嘅。你但系香港你唔会噶嘛，你要加啲唔知乜嘢落去啊，又加汁啲乜嘢落去啊，又加乜嘢润呢啲啊，补嗰啲啊，补呢啲啊咁样咯。 因为印尼人系冇嗰个以形补形嘅概念，系咪咧？即系所以有好多食材佢哋未必会谂到咁样煮。 应该补呢样嘢系有，但系唔系好似呢一度。 系，我都想问啊，其实因为香港好多时咧煲汤都会落猪肉噶嘛，咁印尼人因为即系宗教信仰嘅关系咧就唔食猪啦。咁其实首先印尼人对于汤水呢样嘢系咪好似我哋咁咧，即系觉得每一餐饭都必须要有一味汤啊？定还是系其实佢哋都煲汤嘅，不过可能煲汤嗰个嘅形式同埋用嘅材料咧，同我哋系好唔一样嘅。 絕對唔一樣，因為香港人啲湯你真係係飲嘅啫，係真係係有一樣嘢係會潤啊，或者係 即 係 啲功效全部都 嘅。通常你飲湯你唔會送飯噶嘛，卡 Barry 即係點啊？當撈飯撈滾水㗎 嘛。 嗯， 香港就系咁样食法啦。如果喺印尼嗰度咧，佢有分两个嘅，一个咧系类似整啲羹嗰啲咧，系比较结结地嗰啲咧，系 party 嘅时候，你咁样饮咧，你都系当系系一只汤咁啊，你唔会送饭食嗰样嘢。但系另外一只咧，系啲汤咧，系你会当系餸嚟嘅，你唔会当系真系净系纯粹 当系餸，即 系 当捞汁咁啊。 捞汁同埋佢啲全部里面啲嘢你会食嘅。 譬如話係啲熟都即係雞湯啦，咁你去嗰度煮嘅時候，裡面已經有加埋香料嘅，咁啲湯咧你係可以撈飯啊，你變做係好似你食呢一度啲米線啲湯底咁樣，你唔會淨係咁樣攞飲嗰啲噶嘛，係咪先？你嗰啲你係會撈啲米線你食咯。 我可唔可以咧，即係將佢界定為因為佢濃味啲，同埋因為佢調味勁啲，所以唔係好適合就咁飲咧。 但係有啲真係係嗰啲湯係比較清嘅，但係咧去邊冷佢仲會再加啲嘢，有一啲辣椒啊、甜豉油啊，有啲啲檸檬啊，或者呢啲咧你自己可以再加。如果係你嗰度覺得清清地，你可以食得到，你咪食咯。如果唔得嘅話，你加嘢。 因為我就喺度諗啦，即係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關嗰、那個調味方式啊，或者係嗰個油落幾多嘅份量事咧？因為嗱，如果我自己覺得湯同埋汁最大嘅分別就係一個個味道會重啲啦，因為通常都係咁噶嘛。啊，嗰样嘢好咸，不如送饭啦咁样，或者嗰样嘢好似个油多啲，我唔想就咁饮，不如搵啲嘢嚟隔一隔啦。所以我就谂紧啦，如果系咁嘅话，对于人嚟讲，会唔会嗰个标准就系在于嗰个调味嘅成分，同埋嗰个油嘅落得重唔重手咧？ 未必噶，夹咩变？但系咧，总言之，印尼嗰啲汤咧，里面嗰啲材料咧，会食晒嘅。譬如话，如果系鸡汤咧，啲鸡全部佢都会一系拆晒啲肉咧食晒佢，一系咧就真系送饭食埋佢。所以喺香港。其中一個咧，覺得咧啲格格都會覺得，原來湯啲材料係要掉嘅。 啊，唔係都唔係好多要掉嘅，好多都食得嘅其實。 如果係食得嗰啲，我覺得會食咯。但係真係成嚿肉咁樣掉咧，我覺得係奇怪嘅。 其實我自己屋企就比較少啲嘅，多數都食翻曬嘅。所以我諗每個家庭嘅習慣唔一樣啦。如果嚟到香港嘅格格，我諗都需要啲時間去同媽之間協調下，然之後適應下，到底每個家庭嗰個嘅做法係點咧？佢哋嘅口味又係點 咧？Jatuh cinta sakit sebelumnya masih kurasa beri waktu hingga aku mampu lupakan semua jangan terlalu kau dekat jangan buat terikat coba kau rasakan lagi mungkin kau dapat sebagai bayang-bayangnya saj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luka lama ku juga belum reda beri dulu aku waktu untuk sembuh sendirinya jangan minta jatuh cinta sakit sebelumnya Someon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安全问题进行简报。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现正加紧撤离行动，形容正同时间及空间作赛，希望能够尽快和以安全方式离开。美国向身处阿富汗的国民发出警示，指出喀布尔机场闸外有潜在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除非收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否则应该避免前往机场。柯比拒絕形容在喀布爾所面對的具體威脅，但是說安全情況正不斷變化。國防部說過去一星期已經撤離17,000人，當中2,500人是美國公民，目前未知確實仍然有多少美國公民留在喀布爾和阿富汗。法国全国连续第六个周末发起反对推行健康通行证的示威，内政部估计全国有大约175,000人游行，较上星期大约210,000人少。马赛、蒙比利埃、斯特拉斯堡、比尔多、波尔多和图卢兹都有民众示威。首都巴黎有14,000人参加游行，示威民众手持旗帜游行，批评马克龙政府的健康通行证最终是要强制所有民众，包括为未满12岁的民众接种疫苗，剥夺民众的自由。亦有民众忧虑政府将会强制未满12岁的学童都要接种疫苗。律师会理事会选举其中一名候选人罗章南发声明指，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宣布退选。律师会会长彭允熙书面回复查询时说，接获一名候选人通知，指他收到恐吓，律师会认真看待指控，已经建议有关候选人向警方报案，律师会亦已经向警方报案。彭允熙说，由于律师会的章程细节没有退选机制，候选人有意退选不影响选举程序，周年大会将按照章程在星期二舉行，候選人當選之後可以選擇辭職。根據章程，理事會有權透過增補理事，在下屆周年大會前填補辭職空缺。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輸入病例，其中一人已經接種2劑國藥疫苗。本港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过700万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计本周后期第一剂接种率有机会达到60%。对于早前有个案怀疑被转机人士传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局已经同机管局商讨收紧转机人士安排。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 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点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有冇个木箱咧可以借嚟企高下？ 吓，冇喎。 咁借你张有碌嘅凳嚟用下啦，系。 吓？ 系啊，我想企高咧，啊揾支光管啊。 要进行离地工作咧，点可以咁求其噶？一定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嘅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或者系功夫凳噶。 系嘅咩？ 想知多啲关于离地工作安全，你就要留意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啦。 二台话你知，圣泉寺是巴厘岛北部最受欢迎的寺庙，在西元962年建成，因为会从地下冒出泉水而得名。 圣泉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中、后庭院，最受欢迎的是可以洗涤身心的中庭院。 这里有三个水池，分别代表精神心灵、不良行为同埋疾病灵魂。一路以嚟，好多印度教徒都会喺呢度沐浴，寓意净化佢哋嘅思想、身体同心灵。 而喺后庭院嘅地方，属于一个神圣场所，当地人会喺呢度进行不同嘅宗教仪式。 另外喺圣泉寺隔篱就系其中一座印尼总统府。而家作为国家级迎接宾客的地方，所以就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进入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嚟到7:3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喺度，神马巴结格先生， 神马巴结格 Barbie。 嗱，知道咧今日咧周日啦，假期咧对于好多格格嚟讲咧，可能都会安排咗一日嘅节目啦。咁不过咧天气都依然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你系谂住安排咗啲室外嘅活动，哪怕系你只系谂住行街啊，或者喺公园嗰度散心咧，咁其实如果落雨对你嚟讲咧，可能嗰个计划都要有少少嘅改变同埋调色啦。咁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本周中后期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啦。而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咁今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2，都系属于低水平嘅。咁再提埋嘅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peringatan cuaca sangat panas sedang berlaku dan sekarang ini suhu udara 29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84%. Hari ini cerah.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ada hujan lokal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akan sangat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3 derajat dan juga ada angin. Dan sedangkan 1-2 hari ke depan juga masih cerah, masih sangat panas. Di pertengahan minggu ke belakang baru akan ada hujan. 咁放假除咗可以真係出去活动下之外呢，其实都有好多人呢会多咗时间去专注喺个手机度嘅。咁如果用手机嘅话呢，其实除咗话真係做通讯之外，你都可能可以拍下短片，又或者呢係睇下多啲唔同嘅资讯㗎喎。咁呢啲时候呢，格先生都有啲资讯带俾我哋嘅。 Nah ini supaya bisa menginspirasi hidup lebih hijau di rumah di Hong Kong, boleh deh kakak-kakak kita itu ikut kampanye Eco Trendsetter. Jadi yang diorganisir oleh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komite kampanye untuk lingkungan hidup dan YMCA Hong Kong ini mempromosikan supaya hidup ini bisa lebih hijau dan bisa berkesinambungan, dan juga semua pembantu rumah tangga nggak asing bisa bersama-sama juga untuk mempromosikan ini. Di kampanye ini sudah ada 5 video pendek promosi untuk kasih tips untuk lebih hijau dalam bahasa Indonesia, subtitle bahasa Indonesia. Jadi kalau dapat inspirasi dari videonya dan juga mau di-share ke teman-teman bisa dilakukan, dan juga boleh ikut kompetisi video pendek dan yang judulnya Go Green Go Healthy at Home. Jadi hidup hijau dan juga sehat di rumah, dan semua pembantu rumah tangga asing bisa bikin video pendek di bawah 2 menit. Jadi bisa kasih tips dalam bahasa Inggris, bahasa Indonesia, atau kalau ada yang Filipina bahasa Tagalog ya. Yang menang bisa dapat kupon dan hadiah-hadiah yang lain, dan juga nggak usah bayar ya kalau saya mau ikut. Jadi informasi in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ecc.org.hk dan harus ngasih videonya itu deadline-nya 12 September ya. 我想话咧，点解我突然之间咧拣咗呢一个嘅 announcement 呢个时候讲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原因咧，系因为我见到佢咧呢一个短片创作比赛咧，除咗话如果冠军咧可以赢到现金奖之外咧，你有冇见到佢话咧所有参与嘅人咧都有呢个 picnic mat？好啱啲格格，我觉得即系如果你今日咧谂住外出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中意即系喺一个露天嘅地方，可能铺一张呢啲野餐垫啊，或者喺一个真系譬如公园啊，或者草地旁咁样咧，一啲合法嘅地方啊，当然系。 同埋你记得喎，坐乜齐全部人都会有 嘅。系啦，你只要一参加嗱，你唔需要赢呢一个比赛，你只需要参加咧，你就可以有一张野餐戰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好吸引呢？ Tikar untuk piknik dikasih ke semua orang yang partisipasi, nggak usah menang juga bisa dapat, jadi boleh deh ya。 係啦，咁詳情咧可以上到www.ecc.org.hk 咁啊，參加呢一個咧兩分鐘留下嘅短片創作比賽，咁啊關於環保嗰啲 tips， 睇下你會唔會一齊做咯。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你头先问紧我一个问题，我觉得你都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嘅听众听嘅。 因为我哋就系之前都系讲翻系啲印尼人啱啱学广东话嘅时候咧，喺印尼学啦，然后真系嚟到香港实场嘅时候咧，系点咧？咁嗱，格 Barbie 你都系雇主啦， 系啊。 咁咧，你觉得咧，如果系啲格格咧，真系 fresh 印尼过嚟嘅话咧？對你嚟講，真係你會教啲乜嘢 language 嗰啲嘢俾佢先咧？ 如果係語言上嘅話咧，我諗我會教佢啲日常用得最多嘅嘢，例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咧， 地址係咪屋企地址？ 地址係啊，我就係想講地址，因為電話咧，我反而覺得唔需要。如果佢識用佢自己嘅電話就 OK 啦，即係佢識打到俾我就得啦。但係我覺得地址咧真係要教嘅，起碼要教咗佢個屋苑叫做咩名咯，即係知道幾多樓或者識得入到去。我估多數都識操作嘅，撳幾多樓，然之後向左向右行，就算噏唔到個單位，噏唔到個座數咧，佢都應該去到嗰屋苑應該識揾嘅。我相信 要抄低啊呢樣嘢真係 係咪啊？都係嘅。呢、這、一個咧同我嗰陣時去留學嘅經驗咧都好相似，不過我嗰個經驗我覺得都幾慘痛嘅。咁我嗰陣時去到澳洲啦，我去悉尼讀過書一段時間啦。咁我好記得咧，嗰陣時最唔適應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揾唔翻我間屋。 都系间间都一样噶嘛，我觉得。 一样咁一间间。 佢咁啱先嗰个区咧， 屋苑嚟嘅。 佢唔系屋苑嚟噶，佢全部系平房嚟噶。 但系都系唔系话通常嗰度啲 冇乜特色噶。 呢一个系大概系乜嘢色？隔篱冇啊，冇 啊。嗱，可以话俾你听，我嗰次系发生咩事咧？就是、话算我五点钟放学嘅，但其实你知道澳洲咧系好早天黑噶嘛？喺即系七八月份嘅时候，我基本上一放咗学，我都未翻到屋企咧，其实已经黑晒啦，全部。 实在呢样嘢系麻烦嘅，因为系真系白天嘅时候咧，个景系咁样。系啦。入黑嘅时候咧，系两样唔同嘅嘢。 嗱，因为我嗰、那个我嗰个唔好彩嘅地方系咩咧？我第一日落机嘅时候咧系夜晚，咁我基本上已经睇唔到咩色啦。跟住到我第二日翻学嘅时候，我有认过，我其实已经影埋相俾自己噶啦。但我真系揾唔翻，去到夜晚嘅时候。 但你都已经好醒目啊，识影相。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谂住记住啲地标性嘅嘢啦，例如边个位可能有个油桶，边个位有支电灯柱，边个位有个巴士站，咁我就记住大概嗱呢度转咗，咁即系阵间咧就转右咁样啦。好啦，嗱，第一个步骤，首先我去到落车嘅时候咧，我已经揾唔翻我今朝早嗰啲地标啦。咁我就因为我咧其实就好小心嘅，我就唔系净系靠自己认住嘅。因为我嗰阵时住嗰个区咧系比较沿海嗰啲地区，咁你知道澳洲越沿海嘅地区就越富有啦。咁啊代表咧，其实嗰啲巴士嘅站系越疏嘅，因为啲人全部都揸车啦。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第二就系咧，佢因为比较真系似一个度假胜地咁嘅 feel 咧，佢灯光真系好暗。好浪漫，我谂够胆讲系二十间屋先有一支电灯柱咯。 但呢个我都听过， 即 系 乜都睇唔到 嘅。即系香港你就人哋有讲过，香港人你哋真系系好好嘅，因为点解咧？你夜晚出嚟咧唔使带电筒， 系啊， 好光，同埋都唔系特别太过惊，因为就。街系好多人嘅，但你外国咧真系分钟夜晚出嚟，你要带支电筒。 系啦，咁我嗰阵时都已经醒目噶啦，因为我有带电筒嘅，我仲要系个电筒系掕埋个防狼器咯，即系谂住有咩事都可以即系求救咁样啦。咁跟住我照来照去，我都发觉原来如果你要靠一支电筒个光咧，你去搵翻嗰个地址，首先你搵唔到个门牌啦。完全系冇标示，即系佢唔会好似香港咁样，每一个地方个地段都写住几多号咁样。譬如你而家知道乜乜街嘅几多号咧，你其实好容易揾噶嘛，因为你总会有啲铺头咧门口系写住几多号咁样。就算你唔系间间有，咁你可能隔几间有咧，你都容易追溯到即系到底系点样诶，即系揾翻个铺头个 number 啦。但你去到外国咧，真系呢样嘢真系绝对唔系必然嘅，我发觉。咁跟住后屘咧。我就好醒目咁样谂住，哈，今次我 OK 啦，我最多咪打电话俾我个 host mom 叫佢去揾翻我翻嚟啦。好啦，喺我坚持咗大概一个钟头四十分钟都揾唔翻我间屋嘅时候啦，嗱你睇到我个人系靠自己嗰个毅力系几强，即系未到最后我都唔会嗌救命嘅咁样。咁跟住咧，我就真系打电话俾佢啦。跟住我第一个听到嘅说话系乜嘢呢？就系点解你仲未翻嚟啊？咁然后我就哦唔好意思，我真系揾唔到你屋企喺边啊！咁最后尾就即系揾翻啦。我最后尾系靠自己听佢嘅指引咧，就尝试去揾翻佢嗰啲比较佢觉得明显嘅地标啦。即系话边个位咧就点点点，你而家就应该见到我哋间屋噶啦。再慢慢行咁样，咁就最后尾自己翻到屋企咯。所以我其实完全明白，如果格格嚟到香港咧，嗰种人生路不熟，同埋咧唔知道。到底佢認嗰啲嘅標誌咧，可能喺我哋呢度係好 common 嘅。譬如如果佢喺香港係認電燈柱咁啊，大件事啦。因為原來支支電燈柱都一樣樣嘅，除非佢醒目到抄低個 number， 即係個編號啦。哦，如果佢認嗰個嘅地標，可能係便利店嘅。哦，原來可能都好多便利店嘅喎。 唔得。係啦。但係咧，我哋啱啱咧就有個 friend 就 share 咗，佢話有個印尼姐姐咧，佢見到咧係搭的士，因為要去一個地方。咁咧，佢就俾嗰個的士司機咧睇佢要去嗰個地方嗰張相。但係咧，好似有困難，人哋都唔知係去邊。 睇佢影成點啦。 同埋咧，你睇翻你影嗰啲咧，系个地标咧，嗰个 building 咧，系咪真系咁出名咯？如果你影嗰个系真系一般嗰啲咧，分钟真系人哋未必知道系咩嚟噶。 都系 话影翻我住嗰一度嗰啲，人哋都唔知系咩嚟噶。 嗱，我觉得咧，影低相咧，同埋将个地址抄低，无论系现成拎住本簿仔嗰种啦，定还是系摆喺电话入边啲备忘录都好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不过问题就系，当你如果真系要去做呢啲记认嘅时候咧， 你应该要抄啲乜嘢关键呢？嗱，譬如如果你话地址嘅，咁我相信呢个容易啲嘅，即系文字上嘅地址，除非你抄错字啦，或者你用咗印尼嘅拼音去记录低一个广东话嘅地址，最屘系拼翻出嚟啦。如果你真系现现醒醒，即系写翻个实质地址嘅话咧，我相信都多数会帮到你嘅。其实，如果你想更加安全啲咧，就系叫妈之间帮你写一个中文地址啦。 同埋你自己又再拼音嘛， 系啦。 因为咧嗰阵时咧，我记得咧，我有个印尼姐姐咧，佢。个困难系咩咧？咁样，地方啊吓，佢要去嗰度拼翻英文同埋中文嗰个名字，譬如话、金钟， 佢点要转两次喎、啊？谂住 金钟唔系真系金钟啊嘛，系、英文系 admiralty 啊嘛，佢要知道金钟就系 admiralty。 嗯， 铜锣湾咧就系、 是、就唔系铜锣湾咁样 嘅 Causeway Bay。咁之前嘅时候咧，系有人叫佢铜锣湾咧，佢唔知嘅。 哦， 咁后屘嘅时候俾佢明白，哦，原来系 Causeway Bay。咁样咯， 因为我哋有啲站系似广东话音，有啲站就唔似嘅，咁所以可能佢就有少少 系噶啦。之前观塘系观塘啊嘛， 嗯， 系啦，点解系铜锣湾唔系铜锣湾咧？ 系 对佢嚟讲， 都系嘅。跟住佢可能觉得好古怪，点解太子个名字又咁得意咧？突然间有英文名咁样， 就 系 咁样啦。 get 唔到， 几惨噶 ，Gary， 好多嘢要学噶。 嗯，所以即系到底系要教佢啲咩先咧？我谂每个人嘅嗰个选择都唔一样啦。不过咧，就希望无论点都好啦，多啲去同自己雇主沟通，呢一个系真系必。定有帮助嘅，无论你喺进账自己语言上面啦，定还是系对于佢嘅要求或者呢一个地方嘅熟悉程度咧，呢样嘢绝对系有帮助咯。 唔系需要有个沙巴兰，真系 patience 都系要去嗰度慢慢啦、叫做咩？中文系耐性、啊， 耐性咯、啊，真系噶 啦， 个沙巴兰。真的好紧要啊！呢、这个 系啦，因为kesabaran juga dibutuhkan ya di rumah ya, karena kalau enggak ada bisa kemungkinan ad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an ini menyakiti bukan cuma orang dewasanya tapi generasi selanjutnya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bisa membuat pertumbuhan anak dan juga personalitasnya jadi enggak bagus ya juga merasa bingung tidak berdaya jadi jangan menggunakan kekerasan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jadi boleh minta bantuan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jangan sampai ke hari-hari itu apa yang terjadi kekerasannya itu membuat diri sendiri itu tidak baik ya dan juga boleh me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boleh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ekali lagi 2343-2255 有需要嘅话咧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电话求助嘅2343-2255最后亦都有一啲疫情相关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 Vaksin COVID ini ditawarkan oleh pemerintah Hong Kong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online di untuk menerima vaksinasi di salah satu dar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itu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Oktober 2021.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dan mulai 11 Agustus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tiket akan diberikan di 24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untuk orang umur 60 ke atas yang belum bikin booking supaya bisa mendapatkan vaksin di waktu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nya. Untuk orang yang mau vaksin umur 12 ke atas boleh memilih BioNTech, kalau yang umur 18 ke atas boleh memakai Sinovac juga. Jadi efek sampingnya vaksin itu juga adalah sementara saja. Jadi juga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harus ada juga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dan juga di rumah juga bersih. Dan ingat ya kalau seandainya ada restriksi dan juga persoalan karantina dari turis ataupun orang yang datang ke Hong Kong, jadi harus selalu diingat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informasi vaksin atau informasi coronavirus lainnya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冇错啦，咁啊，关于啲疫情嘅相关资讯咧，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查询。而关于疫苗嘅一啲资讯咧，就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嗰度咧睇一睇详情嘅。咁啊，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拜拜，Barry。